第154集，不分你我。 顾元白对这些传闻只是一笑置之，他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，转而同孔义林说起了边关事宜，语调悠闲，街道上不能说大事，两个人的对话也好似闲谈一般。到最后，孔义林主动给顾元白讲起了边关的样子，无尽的风，望不到尽头的草原，还有蓝天。顾元白听着他的话，也开始想着 大恒的边关会是什么样的。 这份思绪飞上了天，由风卷着晃晃悠悠往北方的边疆而去。大恒士兵们清扫战场的时候，将受伤而死的马匹也带回了营中加肉，只可惜契丹人的马匹已经饿得皮毛包着骨头，剩余的那些肉也不够几万士兵们分吃，更不用说那些灾民了。最后的这些肉都被做成了马肉汤，能吃到一口肉的寥寥无几，只能用肉汤来解解馋。行军打仗就是辛苦，救灾之急，肉带的少很早就已经吃完了，能救济士兵改善口粮的就只有从游牧手中抢下的牛羊，还有在战场上受伤的马匹。于是在小小的打赢了日莲娜那一场战役之后，薛远又同薛将军带上了20000人马，彻底包围了日莲娜的部落。圣上的命令是将频繁侵犯边关的游牧人打怕，在其内部准备联合之时议和，以寻求稳定发展，沾染草原上游牧人的经济命脉，形成一条固定商路。 不成功那就打，成功了那就换一种方式打。 游牧民族的所有部族人口足有20-30万人，遭受到蝗灾危害的也是其中的一个小角。现在若是要拿大恒的骑兵去对这些人的凶悍骑兵，七成会输得很难看。没办法，大恒的马援少，骑兵少，要培养骑兵就得要时间。顾元白控制军队的时间才多久，别说大规模的培养骑兵了，马都没有见到多少匹呢。这次的目的就是利用蝗虫和兵马声势将他们打怕，再勾起他们已经暗潮涌动的内部之争。薛将军将圣上的话牢记在心底，带着20000人马趁着天时地利打得日莲娜抬不起头。大恒的士兵趁机抢夺走日莲娜部落的所有牛羊和马匹，俘虏了8000敌军，剩下的人被日莲娜带着狼狈至极地往北方逃窜。抢夺回来的马匹被养了起来，这些马匹一吃到鲜美的粮草，挣扎也不挣扎了，头都埋在草根底下，大口大口地咀嚼。剩下的一些同样瘦成皮包骨的牛羊，一部分留下来，一部分全杀了，宰了吃肉。 留下的那些牛羊，正好可以等着天寒地冻时宰了吃。日莲娜往北边跑了，应当是去投靠西万丹的部落。西万丹大胆又谨慎，他的部落也受到了蝗灾的影响，他们会接受日莲娜的部落，但这个冬天他是不会为了日莲娜再同我等发起战争了。 他们自顾不暇，今年冬天不论是他们还是我们，第一件事就是保命。 俘虏的契丹人被当作了奴隶，为灾民们的房屋建设添砖加瓦。这个冬天不好过，灾民们衣不蔽体，有个暖身的被褥就是好的。这些时日已经有一些灾民染上了风寒，还好有药材和大夫在这儿，才能及时救治。蝗虫已经进入了弱虫期，若是不在这个时期解决掉蝗虫，一旦等蝗虫进入成虫期产卵之后，他们还要除草割卵，挖沟埋卵。营帐里的人沉默半晌，心中忧色沉沉。正在这时，外头却响起了一声鸭子叫。营帐中的人没有人将这当回事，只以为是听错了，但随即密密麻麻的鸭叫声就响了起来，吵得人耳根发疼。薛远倏地抬眼同薛将军对视了一眼后，就转身大步往外走去。营帐帘子掀起，鸭叫声更为响亮，人人顺着叫声而去，一走出去就见到了数万只黑压压一片的鸭子。这些鸭子嘎嘎地叫着，机敏地啄食着路上的蝗虫，然而他们实在太过肥壮，这样机敏的动作也显出了几分笨拙。肥肥的鸭子和边疆所有饿成皮包骨的牛羊畜生完全不一样的鸭子，许多人咽了一口口水。 薛远甚至听清楚他身边的几个将领也跟着咽了咽口水。这些鸭子一层挨着一层，个个都有人的小腿那般大，波浪似的朝这边跑来。护送十万只鸭子大军的人急着喊道： 敢问薛将军何在？ 薛远身边的将领杨慧扯着嗓子声嘶力竭： 薛将军在这儿！ 前面挡路的士兵和灾民连忙让出一条路，薛远眼皮跳了几下，在众人期望深重的目光中大步走上前。来人见到他就是眼睛一亮，高声道： 薛将军，小的听令，从后方送来十万只鸭子，路上坎坷，失了200多只鸭子的踪影，剩余的99700多只还请薛将军清查。 身后的人群一片哗然，薛远也被这个数字给震了一下，随即回过神，简明扼要： 这些鸭子一路过来吃的都是蝗虫？ 是，外头的蝗虫都被吃的差不多了，这些鸭子也是个个吃的肚饱溜圆，等最后的一些蝗虫被啄食殆尽之后，这些鸭子便是众位将士桌上的盘中餐，只希望诸位将士莫要嫌弃他们吃的是蝗虫就好。 盘中餐？ 薛远看了那些鸭子一眼，眼中泛着绿光，这些鸭子个个毛发光亮，眼珠子有神。蝗虫对鸭子来说是美食，但这一路走来身上的肉因为路途而锻炼得更有嚼劲，更为结实的鸭子对士兵来说也是美食，极为难得，极为美味的美食。薛远的喉结滚动了一番，听到这话的众人也将目光紧盯在鸭子身上，热烈极了，完全移不开眼。十万只鸭子叫起来的鼓噪声在这一瞬间也变得美妙了起来，运送鸭子前来边关的也有几千人，带头的人瞧见薛远这个神情，十分上道地说： 将军若是想尝尝味道，今日宰杀也可。 不急，留给他们几日，将边疆蝗虫啄食殆尽的时间。 这些鸭子来得太及时了，完全省了他们动用人手去捕捉蝗虫除蝗卵一事。薛远嘴角暗中勾起，心情愉悦极了。 顾元白派这么多鸭子来边关，是因为想我了，所以想给我省些时间，让我快点回京了。 大名鼎鼎的薛将军突然闷声笑了两下，他刚刚还在想怎么去治理蝗虫产卵的事情，结果后方来的十万只鸭子已经将这件事情给解决完了。这样前后恰逢的巧合给了薛远一种他与顾元白心有灵犀的感觉。薛远如同先前被道士骗着买下符纸的时候一样，脑子里又开始鬼迷心窍地想心有灵犀的这个可能。 我平日里想的东西，顾元白到底能不能知道？若是知道了，那我们二人岂不是早就情意缠绵，不分你我了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